六十几百人副本单治疗。在副本门口提出如此狂妄建议的正是星星战队的治疗选手安文义。在这种情况下，会将治疗催逼到如何手忙脚乱的地步可想而知。安文义正是要用这种情况来强行锻炼自己的反应。只是这个念头毕竟太疯狂，在荣耀网游里就从来没有过百人副本单治疗的概念，哪怕现在全民75级，而这只是个60级的副本。等级优越并不代表玩家可以连百人副本都能轻松碾压过去，如果那样的话，治疗在这里也得不到什么锻炼了。安文义找上的是一个野团，以他目前星星职业选手的身份，其实是可以直接进新兴工会的副本团去历练，但是工会的副本团肯定会对他有下意识的配合和照顾，稳定团队的战斗默契，也会降低治疗的压力。安文义需要的是最乱最令人抓狂的环境，一直在副本门口临时凑起的野团无疑最符合他的要求。 单治疗？ 这位骑士玩家虽是组野团，但身边也有几个同伴，一时间没有回话，看起来是和几个朋友嘀咕这事儿去了。安文义安静地等在一旁，如果这团拒绝，他只能再找其他团队了。今天才周一，副本 CD 新刷，大堆的人聚集起来打本，这当中有固定团队的玩家只是少部分人，绝大多数玩家都是每周随便拼个团，打哪儿算哪儿。这种大环境下，安文义想混出一个单治疗团的希望应该不太渺茫，毕竟和任何一个网络游戏一样，在这种组团副本的活动中，治疗总是稀缺职业，而荣耀24职业治疗只占其二，8%的职业比例在百人团中要占据的位置却不止8%，稀缺更加发指。那几位看起来也是纠结了好一会儿，而后大概看了看自己身边已经聚集起来的人手，还有团队中的申请列表，各种职业一堆一堆的，但就牧师和守护天使少得可怜，偶有发现手稍慢了点就已经加到别的团队去了。 要不试试？ 几人有点动心了，安文义的牧师随即被拉进了他们的团队。安文义长出了口气，60级百人团单治疗他没有做过，但是也绝不是毫无准备。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副本来做这种事儿？那也是通过计算的。给出他这个答案的人是罗吉，那个通过看视频就能写出大量副本傻瓜攻略的家伙，在这事儿上帮了安文义很大的忙。他在计算了60级百人副本的伤害和安文义所用牧师角色的治疗量，以及在这副本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场面，得出了单治疗在理论上是可以撑起60级百人副本团的结论。团队成员迅速聚集着，在不考虑治疗后，家人只是非常爽快的一件事儿。但是很快，团中也有玩家发现了整个团队居然只有一个治疗这一现象。 单治疗？ 有人问后得到答复，全团哗然。 傻逼吧，会不会打？ 哗哗哗，当即就有好几人直接退了。 60级的本儿，单治疗足够了，效率第一。 团长拿出安文义之前的话来说，不过依旧还是有认为这不可能的玩家退出，留下的或是茫然，或是有些好奇的，而后再加新人，发现单治疗后骂着退出，再加反复折腾，终于一支懵懂的团队建成了。单治疗，所有人都在找着他们团队那唯一的治疗，想看看这是一个何等样的抉择。安文义此时也不由得紧张了，他可也不是过来想坑人的，单治疗自己一定要做到。 进门！ 团长一声令下，全团玩家进入副本，安文义疯狂的历练开始了。团灭，最终百人团倒在了失落舰队的第一个 BOSS 面前。 单治疗你妹啊。 全团至少50%以上的人毫不客气的就开骂了。毕竟是75级来刷60级的副本，哪怕是野团，只要拥有正常的治疗比例，极少会连第一个 boss 都过不去就团灭的。所谓的单治疗，在遇第一波小怪就显得各种手忙脚乱，团长在那时心头就已经蒙上了一层阴影。野团本就凌乱，无论意识还是配合都参差不齐，需要治疗力撑场面的时候极多，而后一路挺杀，杀的那叫一个鸡飞狗跳。无论频道还是语音，出现最多的内容都是加加加加加加加，不断有人倒下，终结自己的副本之旅。见到第一个 boss 时，全团就已经挂掉了30多人，余下的60多人最终集体扑倒在了 boss 面前。很受伤的团长传出副本就想找安文义的麻烦，这家伙纯粹就是来坑人吧，难道是自己某个仇人开的小号？该团长怒气冲冲地想着，可是又没觉得有谁和自己有这么大仇，这么辛苦来破坏自己随便开的一个野团。结果副本门口转了一圈，那牧师早已经不见了踪迹。 妈的，别再让我看到你， 团长悻悻地骂着。 哎，真的很难应付啊。 已经飞速从失落舰队副本离开的安文义总结着刚刚这次极其失败的副本之旅。对于野团的混乱他有心理准备，但是最终遇到的实情还是远大于他的预测。不过虽如此，安文义可一点也没想要退缩，自己如果一上来就能驾驭住这场面的话，哪里还需要做这练习呀？他早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那一抽屉的75级牧师账号卡。安文义的网游经验还是很丰富的，他知道这么一个坑爹牧师不断重复做这坑爹事的话，大概很快就会被刷上世界的，所以他已经做好了随时更换马甲的准备。不过总是寻求单治疗团队这个举动好像也太显眼了点，恐怕换马甲也不足以掩盖啊。安文义思考问题还是很周密的，一开始就考虑到了这一问题，于是新换的牧师账号登录之后是第4区。普通区拥有和神之领域一样的内容，百人副本的数量一点也不缺乏。安文义早准备了这种专混普通区的牧师账号，然后开始在各区流窜，单治疗祸害四方团队。是的，祸害。最初的安文义真的只能说是祸害，一个又一个的野团被他弄得团灭，一堆又一堆的玩家浪费着副本的 CD。 安文义心里也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一扭头继续坚强的冷静的祸害着。水平有提高吗？只从副本的进度上看的话，完全没有发现质的变化，临场状况的不同，安文义的表现也在起伏，明显没有能稳定控制住这些场面的能力。不过以安文义这理智的性格，从一开始就没期待过瞬间逆袭成神这种神奇的节奏，他继续按部就班地使用一抽屉的账号到处流转着。新一周给了他大量混副本的机会，不过很快春节来临，荣耀网游每年在线率最低的时段也就是这段了。虽如此，荣耀也依然会在这个时候推出奖励丰厚的活动来反馈玩家。有活动的期间，玩家打副本的积极性总是会低很多，不过这次的春节活动正巧也是一个很庞大的团队项目，虽非副本却有差不多副本的锻炼环境。安文义继续历练着，祸害完副本团队开始祸害活动团队。春节将办的时候，网游里已经开始流传起了这个祸害的传说，为数众多的玩家在论坛中抱怨着遇到了坑爹牧师，很快甚至还盖起了专题楼，题曰那些年一起坑过你的牧师。于是一个又一个的玩家现身说法，渐渐的开始有人留意到 这经历怎么看起来很相似呢？再然后的，也有一些被同一牧师角色坑过的玩家，好像找到了共鸣般的，激动地抱在了一起。 是安文义。 在陈果把这个近期网游中的热闹事儿讲给大家听后，叶修找到帖子，翻看了一下一些被坑者的详细描述，下了断言。 啊？ 陈果一怔。 他在用这种方法粗暴地锻炼自己的反应， 叶修说。 这有用吗？ 陈果疑惑。 锲而不舍的坚持总能有点提高的， 叶修说。 可就他这闹腾的，我看他很快都要没有坚持的机会了吧。 陈果翻看着那帖子，在后边大家已经开始分析着坑爹牧师事件，虽然暂时没理出头绪，但是很显然这近期火热的帖子，但凡是爱逛论坛的玩家可能都会看到，看到以后再遇这种号称可以单治疗的牧师，恐怕也会心生警觉。 哼，我想他会想到法子的， 叶修说道。安文义确实想到了法子，在求单治疗屡屡被拒后，他开始不纠结这设定，改为寻找一些治疗压力比较大的团队。说实话，有过这么久职业历练的安文义，现如今的技术水平那已远超普通玩家，单治疗挺百人团因为自身的短板他无法实现，可是只要这种治疗略有压力的场面，他根本就是毫无压力。按部就班的治疗，那不是安文义所追求的锻炼效果，于是在这种团队中，他大包大揽，无视团队的分配，以单治疗的存在感怒刷全队生命。因为还有其他治疗支援，没出什么乱子，四处救场的安文义反倒显得大局观超强，十分高端。于是安文义借机提出要求， 有我在不需要这么多牧师，加点输出打得能快点，下个本踢掉几个治疗好了。